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结束，俄罗斯的明天宝第十九期登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图片，以祝贺领袖和主体的神圣烈火等为题，登载总编辑的文章披露特辑。文章表示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创立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并指出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